姬彤愣愣地坐在沙发上，绷直了背。她到现在还不能缓过来，心情极度复杂，像做梦一样。她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，在一阵痛意中去了洗手间。她平时不化妆，因为底子好，粉底遮瑕也不用，随身小包里顶多备一支口红提气色。她对着镜子捏自己的脸，好在这些年精于保养，皮肤状态还不错。姬彤今天穿了条黑色短袖，下身是黑白束状叠层伞裙，脚上仍旧是黑色半靴，不是很显年轻的一套衣服。早知道穿白 T 恤和牛仔裤了。他从包里掏出小皮筋，将长发束成一个高马尾，还从夹层里翻出一对耳钉戴上，又掏出口红将唇色补了补。收垃圾的阿姨从后面过去，姬彤忽然转身叫住她：“你好。”“ 哎，怎么了小姑娘？”“ 您看我像多大？”“ 23、24。”“ 您是跟我客气吧。”“ 哎呦，瞧着和我闺女差不多，刚刚大学毕业的样子。她要有你一半漂亮，我就不愁了。”“ 谢谢。”“您够玉了。”姬彤最后看了眼自己，理了理塞在裙里的上衣，愉快地走出卫生间，刚拐弯进走廊，见周回扶着行李箱站在墙边，她惊得往后退一步。“你在这儿干嘛？”“ 我还以为你被我吓跑了，问了前台，前台说你来洗手间了。” 他看他扎起头发，露出细长的脖颈。“ 好看。” 姬彤被他盯的耳尖发烫，绕开他，自言自语地往外走。“好热啊，这里真闷。”酒店离他的住处不远，刚到公寓门口，姬彤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对周回说：“我要回一趟医院，你先上去吧，23、04室，门锁密码是131219。”“ 好。”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 要手术，应该会很久。你别等我了，上去吧。”姬彤往后退去，周回放下手，电梯门刚关上，姬彤就疯狂地跑了出去。晚上出租少，他抄近路一路跑去医院。好在距离不远，是一起车祸，重伤3人，急诊缺人手，正好系统离得近，便招过来帮忙。周回是跟着他后面跑来的，他把行李和花放在了电梯口，便匆忙追上来。他怕打扰他工作，没敢去说话，一直候在手术厅外面的椅子上等着。中途有护士来问他话：“ 哎，你是病人家属吗？”“ 嗯，我是医生家属。” 3点多，手术结束，姬彤还穿着绿色的手术服，一出来就看到了窝在椅子里睡着的人。他小心蹲到他面前，欣赏着他的脸。面前这个少年长得可以说和前世毫无关系，年少的和风虽也算剑眉星目，但眼睛微微有些狭长，双眼皮也较浅，随着年长，状若星河的双眸逐渐如安静的尘渊更加深邃。周回的双眼皮更深，睫毛也密长些，轮廓不及从前硬朗，更加眉清目秀，阳光干净。同事路过稀奇地问了句：“ 哎呦，哪儿来的小帅哥啊？”“ 嘘。”姬彤竖起手指示意他小声点，再回头看周回，他已经醒过来了，弯着眼笑看着他。“ 累吗？”“ 不累。你怎么来了？”“ 想你了。”“ 走了。”姬彤忍住心欢，淡定道。他刚要起身，周回按住他的双肩：“ 你同事问你我是谁。”“我是谁啊？”“ 你是小孩儿。”“ 小。”那小姐姐可 以带我这个小孩回家了吗？ 到家已经3:40了，这是个复式单人居，家具大多原木色，整体风格偏暖黄色调，小而温馨。季彤从鞋柜里翻出周欣的拖鞋，有点小，你试试。周回脱去运动鞋，伸进拖鞋里，可半只脚都进不去，慧明也太挤了。你等一下，我去买。 现在去哪买啊？ 有个商店不关门，离得不远。季彤拿上电梯卡，手刚落到门把上，被他从身后拥抱住。季彤紧绷着身体，心砰砰跳。 别去了。 周回穿着白色袜子，赤脚站在地上，蹬去另一只鞋。 我可以不穿。 他的手臂太长了，季彤像个小鸡仔一样被他裹在怀里。明明不算矮，好歹也上了165，可在他面前，就像个没发育好的小娃娃。 快4点了。洗洗睡吧。 这话讲的他倒像个主人。周回用下巴揉了揉他的发顶， 等你睡醒了再说。 他松开季彤，赤脚拎着行李箱往客厅走，找个空地放下他，见季彤还杵在门口，直起腰笑着看他。 嗯，你如果不累，我们就做点别的事情。 季彤赶紧脱了鞋，去阳台扯下衣服往卫生间走，路过他时快速地瞄了一眼。你坐。